眼睛几时开始，又几时结束？他叫我停下脚步，却又不敢回顾。不要让我匆促，让我生死在真诚和谐地相处。脚步，他可曾细数这份缘的脚步？

情愿你不再伤悲，挽回也只有负累。我情愿我背着祝福撤退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心动